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了。 哎，到了周二的时间，娱乐最王牌在下班路上的时候，感觉应该是复古派对开始了呀。 可不是吗？但是我这个时候更想，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童年的派对。 哎，要回到小时候的一些记忆了，是不是？ 对，先从这首歌开始，冬至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来了一场雪，像一群白色。 今天这个上班的路上啊，晚上还有同事碰见说，哎，是不是要聊饺子呀？今天是冬至嘛。 有一种说法叫做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是，所以今天我们是都得戴帽子是吧，得吃饺子。但是想，哎，咱别老只聊饺子了，毕竟可能不同的节目啊，包括今天可能无数的人在问候你吃饺子了没有啊，今天我们就聊点别的。 行， 好不好？ 也邀请大家就是在一片吃饺子的味道和声中哈，让我们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让我们觉得很清新的，带着一些童年记忆的东西。 对，喝喝汽水啊，喝点牛奶什么的。 还真是一年四季好多人都得喝汽水。 是过冬至的方法，咱们得不太一样啊，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星期二的娱乐最王牌呢，在 FM 九七四这个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也让大家不孤单啊，所以呢，我们直播间今天也不孤单，不光是我和这个戴毅今天来做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还请到两位好朋友。 是，这两位特别好的好朋友，很多北京的朋友们听到他们的这个所属的单位和所在的单位都会觉得很熟悉。 好，我们有请两位好朋友北冰洋和三元。 哎，这绝对是老字号哈。 对，说这个两个，这个真的是大家的那个脑海当中一下就浮现很多的画面， 会想到北极熊那个标志。 是，然后那三元就更不用说了。 嗯哼， 对，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一下二位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我们的好朋友，好不好？ 好，我们欢迎的是来自于北冰洋毅力园区的主管郭佳琪，以及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主管张涛，欢迎二位。 欢迎， 打个招呼吧。佳琪先来。 好嘞好嘞，大家好，我是北冰洋毅力园区的郭佳琪。那么希望通过今天我跟大家的介绍，能够将来大家带着孩子啊，或者带着家里父母啊， 嗯 啊，一起到我们园区来感受温暖。 哎， 对，你看他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园区， 嗯， 否则咱们刚才一介绍北冰洋三元什么的，咱们一说以为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期这个带货直播什么的啊，是要有什么吃的喝的就来了。 嗯， 但是其实今天这期我们主要介绍的是两个非常有特色的园区，那也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来， 好， 大家张涛。嗯， 好，大家好，我是三元食品的张涛。那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加娱乐最王牌的节目。我是咱节目的这个忠实听众啊，因为每天下班路上都会听咱们的节目，所以今天能来到这儿，而且与两位优秀的主持人互动，特别激动， 感谢感谢感谢。 他隐藏太好了，就像是卧底，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刚才完全没有展露出来，一直在听娱乐最王牌，非常紧张以及小心。 你觉得人家来了应该怎么着？一下先抱住你是吗？哎呀，可算见着活的。 应该先抱着导播说，哎呀，我总算来到你们直播间了。 这把人导播拽进来干嘛？就是很亲切啊。我应该是听过我们节目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今天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跟大家介绍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两个园区。其实也算是我们一起过冬至吧啊。 对，就这种感觉， 用一种 愉快的方式和大家一起过冬至，然后祝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朋友冬至安康， 嗯， 好不好？那其实从哪说起呢？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啊，在我们正式介绍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园区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啊，好玩的内容给大家之前，先请你们来参与我们一个特别好玩的单元， 嗯， 叫做新歌测评。 嗯， 你们平时应该也听不少的音乐，听不少歌，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你一般听完一首歌之后，你会去对它进行一个评论吗？比如说在一些互联网上，或者你自己点评语听一歌，这歌好听不好听，自己会说吗？ 会跟朋友一起分享 交流一下哈，或者在一言不合就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 对，那我们今天来一起测评一首新歌好不好？ 好，我们邀请佳琪和张涛来听听看哈。这位朋友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比较耳熟了哈，以前会称他为 OST 小王子胡夏。胡夏呢，最近也是翻唱了阿牛的一首老歌，叫《爱我九九》。 对， 然后这首歌呢是音乐平台《青春重置计划》第五季推出的一首歌，所以这一季的主题叫“请回答一九九九”。 哦，这是他其实请了很多人去翻唱那种，就是在1999年到2000年的新歌啊，就是这些歌曲，然后呢，去做了这么一个重置的计划，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阿牛，你们二位应该其实对阿牛也会有一些印象吧？那时候唱了好多的歌，都是特别活泼的， 嗯， 什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什么的啊。 待会儿张涛跟佳琪就会说了，不好意思，我比你年轻很多，没有听过阿牛的歌。 我们都是90后。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今天要测评的新歌来自胡夏的《爱我九九》。听完以后，两位把听歌的感受也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对，邀请大家来听一下。同时呢，更多听友的测评哈，也可以把这个星数发送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 心里未留爱问，而放弃了自己，心跳里思念问，而在深夜。 Hello， 哎，什么 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孤单是我给你的伤 害。因为有人邀请我一起合唱，这歌实在是太熟了。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来， 不记得下面的词了。 Coco， 来，轮到你来唱了。哒哒哒哒哒，快乐也是我最眼泪的伤心。行了，回来吧。 哎， 今天这个爱我九九好像时间有点短啊。 对，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个小问题哈，不过没关系。胡夏这首翻唱的新歌已经是正式推出了，大家可能也会从各大音乐流媒体上面听到这首歌，所以刚听了一小部分哈。 是， 我们也是冒昧的请这个张涛和佳琪两个人作为一个在直播间里面第一次来当嘉宾的听众，就开始要分享听歌的感受，紧不紧张？ 关键人家听了就听了一个这样一个尬唱版，这有点尴尬啊。但是你们对这首歌有感觉吗？就听前面那几句，觉得怎么样？ 就一下拉到了之前特别早的那个90年代 童年的回忆。 对， 就小时候可能听到过这个歌，然后从比如说爸爸听那个收音机的时候那个感觉。 OK。 爸爸听收音机。好嘞，我们这个年龄代沟有了。 跟佳琪听这首歌是什么感觉呢？也是觉得很古老的旋律， 非常的轻松， 很轻松。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一大家的人吃饺子，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团圆，或者说听到一个旋律的时候，会想到一个画面。我想，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生活在这一座城市的朋友来说，就像我们提到，比如像北冰洋提到像三元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就特别的亲切，也特别像你一个老朋友。 没错， 就是因为这真的是伴随了你的童年的很多很多的回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借着这首正在被测评的歌曲啊，就是《爱我九九》，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就是这两个园区，其实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啊，这两个园区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说把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和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他们的童年记忆能够做一个链接，这样。 对，是的，我们就希望就是现在很多80啊90后的家长们，他们那个童年时候的一些记忆啊，一些快乐啊，能够让他们带着他们的小朋友孩子到园区来重温感受90年代的 快乐。 对，你看说到这儿，大家说园区园区，你们说了半天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得先告诉我们这个园区在哪儿吧，因为我曾经去到过，但是我也记不准那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了、啊、 对，我们就进主题， 哎， 好不好？ 好嘞， 咱们就先来介绍介绍这个园区啊、 好，那我 你先来说，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啊、这个位置呢可能我们是在南五环，可能说起我们位置大家不太熟悉、嗯、但是大家对这个汇聚可能比较印象更深一些、 嗯、 它就在汇聚的东往东2公里左右，离得非常的近、 嗯、 所以它也是在这个京开高速的一个出口， 嗯， 交通非常的方便， 嗯， 而且从咱们电台到这个园区的话路程大概也就40分钟左右， 也就是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只需要导航搜索一下北冰洋毅力园区就可以找到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 现在有导航都很方便。 对，是这样子。嗯， 以前你还得跟人说这个路口怎么怎么走、 嗯、 到几个口出来什么的。 对，那也是童年的回忆，那会儿没有导航，对， 后备箱还得放个地图啊。那现在其实对大家来说就直接导航就可以了，对吗、 嗯、 对对对，是的。 嗯，然后那这个园区大概有多大？就是 我们整个园区的话，因为它这个地方不只是生产一些咱们耳熟能详的饮料啊， 嗯， 还有 面包， 对， 巧克力， 伊利，对，伊利的果子面包， 对、 嗯、 对， 伊利的巧克力、 嗯， 然后那种方方巧克力， 嗯， 就是很多60、70、80年代、 嗯、 他们那代人的记忆。 我上次去伊利店的时候，我真的是挺惊讶，就是它有好多的产品的包装，它选择了比较简单大方的类型。 是， 在现在这个年代，你看起来一个是有情怀感，有一种回到童年的记忆，同时你又会觉得那个包装，简单不复杂，又会觉得就是让你突然觉得整个那个物超所值的感觉就应运而生了， 就是特亲切， 对，特别亲切。 然后就是还能够体会到那种小的时候你买什么东西啊，它不是像现在，它比如说你一件商品是什么就是什么， 嗯哼， 在伊利买东西其实你的那个体会是说甚至可以有定制的感觉，你大概要怎么买、怎么给你搭什么 搭配一下。 对, 对，我觉得那个就特别像小的时候买东西的感觉。 对，而且我们现在也是恢复了一些之前的产品， 嗯， 就比如说可能原来大家家里都会有一个饼干桶 啊，对 对, 对, 对, 对， 铁的饼干桶， 对 对, 对 啊，我们现在把这个产品恢复了、 嗯、 啊，黄油饼干，还有这个朱古力、巧克力 啊、 嗯， 巧克力豆， 这就是咬一口都是记忆的那种。 嗯， 对 对对 对, 是 是 对。 那我们这样先简单介绍介绍园区的情况啊，那我们也请这个张涛也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对，嗯，那我们三园呢，因为我们是跟生产在一起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园区的这个就是是生产的园区，然后我们这个展馆就在我们园区内部， 嗯， 然后我们园区整个是300亩、 嗯、 然后我们这个展馆呢差不多有3000平方米， 嗯， 那我们在这个展馆里呢，也就是说您能看到我们这个一杯牛奶生产的全过程 OK 啊、 哦、 还能在穿插的途中有4个展馆，这个展馆就是不同类型的、 嗯、 啊，比如说科普一些牛奶知识呀，像刚才佳琪说的，比如说有一些儿时的记忆， 嗯， 那我们那时候记忆就是大奶瓶子了，就是小的时候送到家门口那个，就是门口的小铁箱，然后叮铃叮铃的那个， 对 对, 对对，每家每户可能还会上个小锁，但是呢，只有那个送奶员他有那个钥匙，能把那个钥匙打开之后，把那瓶牛奶放到你们家的那个小箱子里头。 对对对，因为其实三元奶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地道的咱们北京的品牌，也是北京的老字号，那也是伴随了几代人的这个成长， 嗯， 我就是其中一位，就是从小就爱喝三元，没想到长大还有缘分在三元食品工作。那咱们这个展馆也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儿时的回忆，包括刚才说大奶瓶子， 嗯， 还有不知道主持人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个奶砖。 哎呦呦呦， 奶 糕， 奶 砖， 对 对 对，奶砖，还有最早的时候送奶的奶票， 嗯， 因为在50、60年代，当时都是拿着奶票去取奶的， 嗯， 所以当时我们还原了就是当时的一个场景，比如说送奶车呀、买奶票啊、奶砖等等， 嗯， 所以也是能把大家一下拉回当时那个年代。 所以我就觉得是这个其实这个园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体验区，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说，其实特别大的意义。刚才我说到这个记忆的衔接，要不然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的那些记忆呢，就是只存在于自己的脑海里面啊。但是你给孩子讲述的时候，你很难给他们讲明白。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喝的是什么，我们玩的是什么啊，就是这种体验是什么，这真的到了这个园区可能就会有相应的一些体验感，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游乐的设施等等等等啊，就是一些过程，让孩子们特别清楚地感受到那个年代。所以我们这样吧，咱们接下来其实先慢慢聊啊，我们先这个用一首歌啊代表一下我们对于这个、 北冰洋的记忆是不是？ 我名叫橘子汽水啊。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北冰洋的汽水里边有好几种口味，像我前天买的有酸梅的、橘子味的， 对， 还有 但是 橙汁的， 对，经典 的 最经典的 是橙汁的吧？ 对，还是 最早的这个汽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玻璃瓶的那个。 现在还有苏打水了， 就口味非常多。 对，是，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踢完球以后，就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输了一个球，今天这个北冰洋都你买了。 哦，你来买单，北冰洋。 对。 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喝了啊，就虽然冬天喝的时候稍微有点凉啊，但是还是一口下去都是记忆的味道。 嗯， 哎呦，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说，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大家真是有机会可以去那个，我们就这个两个 地方啊，两 个园区，好好去转一转。刚才大义还问说是在一个地儿吗？当然不是在一个地儿了啊。刚才说了，毅力的那个园区是在南五环啊， 大兴 啊，大兴。然后这边这个我们三元这个是在哪儿？ 对，我们也在大兴，但是我们在瀛海，就是 哦，瀛海， 地铁八号线总站瀛海啊， 哦 C 口出来，往东走500米就看到了，非常醒目的一个大牌子。 反正也是能搜出来的， 能搜能搜，就搜、三元食品北京工业园。 然后三元食品北京工业园，其实两个园区现在都增加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去人家工厂店，你看人家生产流水线，人家也不让我们进，但现在恰恰是把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对， 对吧？ 对，没错。 我先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也不是不专业，就是一个敲门题，就是大家去的话就直接预约就好了，还是就是直接就可以？ 我们是成团的。 哦， 成团，对，我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机构合作呀，或者是我们之前的一些， 哦、 比如公众号预约等等。 哦、OK， 对、 OK， 我们是成团。 然后、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就各大线上平台都可以搜索北冰洋毅力，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门票。可以来购买然后预约。 那我的理解就是在一些什么点评网站上啊， 对， 或者在一些公众号推荐啊，如果搜 到旅游类的网、 旅游类 的， 票的、 明白了，什么飞猪啊、什么这个 携程 啊， 等等 啊， 明白了， 他是可以就是自己家长带小朋友，比如说你一家三口、三个人预约啊，也是可以来的。 行，明白了，我就先问清楚啊，先简单问一下，是不是能预约，能不能去？ 对，也是因为最近这个防疫的要求嘛， 啊、是， 大家也会担心这 去不了就不聊了。 好，去不了，你把他俩请来干嘛？哎呦，我真的是， 这节目就结束了。 这真的是 因为一聊到说咱们这个 闭环的问题， 怎么预约什么的，好像这个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不对，这节目现在才只是刚刚开始。 对， 好了，那我们就从这个敲门题开始，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节目。正式的给大家来把我们的这个园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验的情况来做个介绍，好吗？我们先请这个 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共事务部的主管张涛。张涛说了，先邀请咱们到三元的展区去看一下。 对，先说说咱们简单来说一说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亮点是什么。 那因为我们是就是在北京比较具有特色的以牛奶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叫首都牛奶科普馆。所以就比如说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会科普一些牛奶知识啊，包括会带大家看啊，也是见证一杯牛奶的诞生。因为很多小朋友喜欢喝牛奶酸奶啊，都会问爸爸妈妈，哎，这牛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啊，就是会不会看牧场等等。所以就是我们从一杯牛奶从收奶到最后包装成品整个这一条线我们都会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会给大家有专业的这个讲解人员给大家讲解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要不然他们那个问题永远存在在就是一个提问然后就结束了。 对， 这牛奶怎么制作的，哎好，回头再告诉你啊。这个 不，一般家里面妈妈就会说，你看它是奶牛， 奶牛辛辛苦苦产的牛奶你们不要浪费，但是小朋友就会问他怎么把这个牛奶给收集到这个我要喝这个小奶瓶里边来的， 对， 所以这个过程就特别希望有一个科普的并且很有知识性趣味性的展现的过程给孩子们来看一看， 所以小朋友是自己能去体验的也是， 对，就是小朋友我们是有低幼的比如说3岁以下的、 嗯、 比如说比较一些小的小朋友家长带着看、 嗯、 然后比如说中小学生啊、 嗯、 或包括这个大学生都可以、 嗯、 就是我们亲子这块其实占比比较多，我们差不多一年能接待10万人近10万人、 哦、这么多人， 我们亲子这块能占比1/3左右，因为就像周末的话、 嗯、 可能小朋友啊就是跟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的比较多，对、 嗯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体验， 对，而且小朋友呢你看现在他们会提早的去感受一下职业化的一种呈现，比如说、 嗯、 小朋友说那我可能想当邮差，我突然想感受一下当一个送奶员这一天是怎么来工作的、哦、 对 吧，他会穿上那个白白的小围兜戴个小帽子、嗯、然后呢车里面装上牛奶他要去送奶了、嗯、 对， 我觉得这个稍后有时间可以真的我觉得模拟啊，今天就把这个就把这个戴毅啊当成是一个这个宝宝啊， 我要当三元， 把我当成一个也当成一个宝宝，然后咱们就跟着两位一起转转，我们从下个时段开始做这么一个模拟类的游戏， 行嘞， 我在这儿还要请佳琪再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园区的情况、啊、 嗯， 好， 嗯， 那么我们这个园区啊它是有四部分内容啊、 嗯、 第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家长啊带着小朋友到园区来自亲自动手体验制作面包、 嗯、 啊，还有一些烘焙类的面包啊、 嗯、 饼干啊、 嗯、 马卡龙啊、披萨啊等等这些 DIY 的项目，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特色的还是这个可以自己来体验做汽水 啊、哦，这个也是 自己 DIY 北冰洋汽水， 对， 那么我们在 你确定吗DIY 之后大家能就敢不敢喝自个儿 DIY 的汽水， 这个有什么不敢的，这个就是因为自己 DIY 的我才想喝一口呢， 就是里边加的料实在太多了， 太甜了是吗？ 对，我们在这个跟他就是小朋友教他来做汽水啊做面包的过程中，我们会跟他讲一些关于烘焙的一些知识，比如说面包里面他为什么会变得很胖啊、 嗯、 就通过一些非常这种叫儿童的这个语言， 嗯， 让他能够了解这个面包整个的生产过程、 嗯、 他自己来体验， 嗯， 从这个 做面 啊做造型啊烘烤啊、 嗯、 做完整的流程， 嗯， 然后做汽水呢他就可以体验啊，这个我们会有一些小的实验的小工具、 哦、 小滴管啊、 哦、 烧杯啊量筒啊，比如说一些压盖器啊这些，他就可以了解一些物理啊化学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嗯哼，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太幸福了， 嗯， 真的啊，由衷的感慨， 由衷的羡慕。 你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说，真的是喝汽水的时候，包括你说咱们小时候喝牛奶，你还想得到说，这个我们有一天我们自己能去体会一下，它是制作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吗？ 嗯， 你完全体会不到。对 对，而且这个做汽水的时候，我们会发给他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是这个浓缩橘汁儿。 哦、 啊，就是原浆，就是做北冰洋里面的那个主要的原材料。 明白 啊，而且就像平时大家喝这个北冰洋汽水的话，玻璃瓶， 对， 大家可能是比较最爱喝的是玻璃瓶， 玻璃瓶，玻璃瓶。 对，那你觉得这个玻璃瓶和易拉罐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我先说啊，他这个问题抛得特别好啊， 快，老白的这个知识回答时间到了。 因为这个玻璃瓶的这个北冰洋啊，就是这个汽水喝出它这个气儿更足一些。 对 对不对？ 没 错吧？ 对， 没 错，这确实很重要的一点，就一看就是 常喝， 常喝，对，一年四季都喝， 忠实粉丝， 嗯、 对， 冬天还得加温了也得喝。 哎不，那不用，那不用，凉了也行，反正 它这个主要是它的工艺不一样，因为玻璃瓶汽水它的瓶壁比较厚， 哦、 所以它里边能打入更多的二氧化碳的气压。 哦，真是 啊。对，而且大家平时喝这个玻璃瓶汽水会发现，它这个瓶口啊有一些漂浮物， 对， 下面有些沉淀物， 对， 那个是什么呢？其实。可能大家都经常喝，可能对于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嗯 啊，其实那个呢，它是橘子里面的橘绒和橘油啊、 嗯。 因为北冰洋呢，它这个橘子啊，它这个原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它用的是四川万县的红橘 哦， 然后经过物理压榨，它是把橘子皮、橘子果肉一起来压榨， 嗯， 榨出来这个汁儿，然后经过浓缩，然后再进行稀释的灌装， 嗯。 在这个灌装的过程中呢，它也没有添加任何的稳定剂、乳化剂、所以你静置半个小时之后呢，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自然的分层 沉淀、 对，漂浮物啊、 哦、 沉淀物，所以那里边就是橘油和橘绒。 那你第一次喝着有人跟你解释过吗？啊， 我刚才还在关了话筒跟这个佳琪和老白说、 嗯、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哈、啊， 家人 第一次喝北冰洋， 第一次喝北冰洋，然后家人递给我一瓶汽水，我说怎么回事，怎么还有沉淀物呢，给我换一瓶。然后我们家人说，就是我爱人就说，你懂不懂啊，这是北冰洋汽水，这是老北京的， 就是看着这沉淀才知道这就是老北京的沉淀。 我这是老北京，他说不，你稍微喝，你只要一拿起来，哎，那个漂浮物就不见了， 对， 自动 摇晃一下就可以了， 就变均匀了， 对，它就不会，只要你轻摇晃一下它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嗯， 但是只要你静置一会儿，可能半个多小时就会它自然的分离，所以也是证明它里面加入真的橘汁儿。 但是你看，事隔这么多年，才第一次听到有人给我认真的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科普了一下。 就是真的小的时候喝，包括后面我们再喝北冰洋，每次你都是那个咕咚咕咚咕咚那几下，你就觉得特别开心很爽，但是你从来没有觉得那个沉淀 有什么影响， 是回事儿。 对，所以我们让家长小朋友带小朋友来这儿体验做汽水啊，做面包，我们也是让向他们传递一个就健康生活的一个理念。 对对， 而且你就像做面包啊，自己动手做的面包、饼干、巧克力这些，里面都是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 嗯 啊，蛋糕啊这些都没有任何添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儿学完之后，家长回家之后，如果他花一些心思准备一些原材料，他可以在家里面完成，自己来完成这个手工。 对， 啊， 说到这儿，我真的是觉得，突然那个童年的回忆又一波一波的，就是就回到我的脑海当中，然后我真的也特别期待有一天能够就是跟孩子一起去园区，两个园区去感受一下，当这个记忆衔接的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那个幸福感会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对， 零后的我们追着70年代的影子，从地面玩到桌面，从发小玩到想念，那时的一切好像都是那么简单，手心手背永远没有怨言，就是80后的我们，看着手绘的动画，看着变形的金刚，维护着世界的和平。第一版的红楼和86年的西游，能提前说出台词，指出穿帮镜头。可赛前来买菜，哥哥误被蓝精灵打败，一休还在擦地，机器猫被老鼠吓坏，任天堂才是天堂，游戏机开始泛滥，魂斗罗有30命，是所有人知道的秘密。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昨天谁还跟我那个艾克跟我说这个上上下左左， 这不是红白机吗？ 对，就是那个 魂斗罗， 他还说错了 ABAB， 我说不对，我这是 BABA。 我也觉得是 ABAB。 BABA 哦，好吧， 要不然你调出来是负30条命， 300条命的魂斗罗。 好吧，今天这个我们借着两位好朋友来直播间啊，在冬至这一天跟我们聊这两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啊，这两个园区体验的这个我觉得妙趣横生的地方啊，同时呢也勾起了我们很多对于自己童年的回忆。但是刚才有朋友问说，就是刚才你不是说了要约吗，刚才我还自己说一句能不能去，不能去今天就不聊了，然后快我看佳琪的表情变了，这是要赶我们走啊。 佳琪特别的诚实，佳琪说这两天确实先暂时没有处于营业状态， 对， 对吧？也是因为防疫的要求， 对， 是， 嗯， 不过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就当是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足够的期待，然后将来等一切的条件成熟以后，咱们再去，好不好？ 嗯， 对， 疫情结束，欢迎大家 对 来体验。 我相信今天听了以后，可能大家就会记住说有这么一个地儿啊。 对， 回头哎，等合适的时机一定会想起来 去。对，等到周末，然后要带孩子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然后就会想起我们这儿来。 对， 可以， 没事，到时候你们这个重新开始营业的时候，你一定要通知我们，我们在节目里要招呼大家。 好嘞，没问题，没问题， 就这么说定了啊。好了，我们稍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稍后见。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 听这首周董的歌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合适了，太搭配了，就叫甜甜的。我觉得无论是你这个喝汽水也好，还是吃蛋糕也好， 嗯， 还是你就是喝牛奶那种香甜的感觉，其实都是记忆当中味蕾的，对于我们人生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记忆点。所以当这两个老字号或者说这两个品牌，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的园区也好，或者是体验区给大家， 嗯， 能够让我们的味蕾和我们的现实里面我们自己的认知能够做一个链接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是 顺便可以让我们的气氛变得更加的热烈。你笑什么？ 刚才我还在想说，你看我们虽然聊的是什么果子面、果子酱面包啊，老北京面包啊，还有包括这个北冰洋汽水啊，三元一体产品，但实际上最开始当我们这些大人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如果在这个餐桌上有了北冰洋的汽水，有了三元梅园的一些产品， 嗯， 那会你会觉得啊，大家会因为这个产生了很多谈资。那个时候其实人不再是一个气氛担当，食物反而成为大家一个共同的话题。 对，它是一个气氛的一个催化剂， 哎，对， 就是会 活跃的气氛， 对， 一个催化剂， 嗯，对。所以今天我们待会儿也聊聊气氛担当的事情。 好的， 啊，好了，今天两位气氛担当啊，为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虽然这个可能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但是因为你们的到来，在冬至这一天，我们的直播间至少变得更暖和了。平常呢， 哎， 就是两个人在里边说。 对， 啊， 今天冬至我们四个人一块不吃饺子，我们聊聊北冰洋和三元。 再次欢迎二位，来欢迎一下北冰洋毅力园区的主管郭佳琪，欢迎， 以及欢迎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主管张涛， 欢迎。好了，接下来来带一小朋友， 哎， 来这边看过来啊， 嗯， 我们现在这个就两个园区，你先选吧，先去哪个？ 我两个都想去，但是我想先喝牛奶。 你直接你看到他们俩的表情了，你等会儿他还可以变小黄人啊， 先喝 milk 你们要不要在以后在园区里增加一个环节，我帮你们实现 以后戴一可以作为嘉宾出现在两个园区给小朋友讲解、 哦、小朋友绝对特别 喜 欢 、 小朋友们需要一个氛围担当哈、 哦。 那我们先到这个三元，到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到这边去玩一玩看一看，因为其实听名字会觉得说这是人家的生产基地， 对啊， 人家的一个运作的流水线的所在地，那我们去那玩什么看什么呢？ 那我们就走了， 走吧。 好，来来，戴一你开车我开车，咱们俩是小朋友，咱们不开车，家长带着咱们俩啊。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其实也不远啊，如果开车或者是坐地铁，刚才说怎么走来着？ 地铁八号线总站迎海站， 嗯 啊 ，C 口出来往东走500米就到了， 走 500米 啊，五百米啊，走走走走走，好，到了门口了，然后咱们就直接可以。之前也是有预约，或者说我们这个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司 了。进入到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厂区是分为南北两区的。嗯，我们这个南边这个区呢是办公区，然后北边是科研生产，然后我们这个展馆就坐落在这个科研生产区里面，因为得看生产线嘛。 嗯、 然后我们首先会带大家在一楼大厅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介绍啊、品牌介绍，因为来了之后肯定就想，哎，三元是干什么的？ 对， 而且我们三元是隶属于首农食品集团的，首农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啊、 对，首农旗下的 首农是北京的米袋子、菜篮子、大奶瓶子、肉案子、 嗯、 那三元就是北京的大奶瓶子，为老百姓、 哎、 这听着感觉就特别的充实， 是对， 所以说为老百姓提供着放心优质的这个牛奶。 嗯， 那我们进到二楼之后呢，我们会针对比如说亲子团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宣传片，但是小朋友更容易接受的就是动画片、 啊、 对，我们做了6集的一个动画科普，就是牛奶动画、 哦、 就是告诉小朋友这个牛奶是怎么生产的呀，或者是奶牛妈妈平时怎么生活等等，可能就是以这种小朋友更容易接受的语言和这画面、 嗯、 啊，让大家更这个怎么说呢，更生动的了解这个过程。 那我们俩是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先把这6集都看完，还是就是可以 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观看我们的这个动画片，然后再跟着我们、 嗯、 专业讲解员进入到我们的厂区里。 嗯， 那厂区里呢，我们是分为4个大展馆， 哎、 还有很多的车间。 哦、 那车间，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三元牛奶的车间， 嗯， 还有酸奶的、 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因为牛奶是分低温常温嘛，我们会分为各个不同的车间， 嗯、 所以告诉大家这个牛奶生产的过程，而且可以亲眼看。 啊，那我们会不会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影响人家生产线的一个正常的流程和工作呢？ 嗯， 而且我知道。其实在牛奶的生产过程当中应该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嗯、 对吧 对 那我们怎么我们是在一个大玻璃窗外面看吗 对对 你还想怎么着走人边上看 见我这不是帮大家去理解一下整个参观过程 这个小朋友很好学嘛 对吧、 啊、 这个小朋友得保证一下牛奶生产过程的安全 可以可以可以啊挺好我们基本上 对对 但是可以就是通过一个方式看到他们那个工作的过程 我们是在二楼因为有一个大、 一个俯视的过程 对俯视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嗯、 然后下面生产就像刚才主任特专业说无菌状态 对无菌状态 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下去的 是的 可能到后面外包出来一些这个包装产品的时候 什么利乐包啊 对对、 嗯、 我们能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小朋友或者家长哎看哎这就是平时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个牛奶或者酸奶、 哦、 这个时候可能就更亲切一些前面生产的过程可能就是透过玻璃窗来给大家看的 那我们会不会有像在毅力园区那种就是 DIY 的可能性 对当然有 也能有 DIY 牛奶吗 对 你这小朋友有点着急啊人家才走到这儿就是刚看这个生产的过程我要 DIY 对不起 这个着急了 这个小朋友有发散性思维好请这个 我们 的张老师接着带着我们走 来继续继续咱走哪儿了啊 对因为我们展馆呢有这个科普体验馆、 嗯、 有企业文化馆还有牛奶生活馆等等、 嗯、 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方面给大家介绍全是牛奶的这个过程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这个知识面特别广 是的 他们可能不光想了解牛奶生产的过程还想了解比如说牛奶历史啊 嗯、 或者牛奶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嗯， 然后现在对还能 或者想知道脱脂奶是怎么造出来的？ 对， 嗯、 像 全脂和脱脂的区别在哪里？ 嗯、 现在很多这个爱美的这个小姐姐想减肥嘛，就说哎，我要想喝脱脂奶 啊， 啊，觉得这个减脂啊，不想瘦那么多脂肪。 对，对 其实呢，如果啊，我们是建议的话，如果比如说脂肪没有脂肪高、血脂高的这情况， 嗯、 啊，就喝全脂奶完全没问题。 对， 嗯、 这个其实是哎，之前我也听到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好像。喝全脂奶会 长 胖什么的，其实、 嗯、 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子。 对 对 对，因为咱们其实摄入脂肪的途径没有那么多。 嗯、 之前有一个统计，亚洲人摄入脂肪可能最多的可能来自于菜。啊，菜方面摄入脂肪，因为咱们不像，西方可能吃那些，比如说奶酪啊、奶制品那么多， 嗯， 所以咱们就是没有这脂肪、血脂高的情况，喝全脂奶完全是没问题的。 OK OK， 而且这个奶脂肪越高越香。 对，是，那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咱们家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朋友把那个奶买回来之后需要用一个就是热奶器给它热起来之后，好的鲜奶出来那个奶泡会特别的丰厚和绵稠，所以就是这一点我好几次买三元奶都能够验证出来，这个奶回来用热奶器之后那个奶泡非常的新鲜，做一些咖啡啊或者做一些什么拿铁啊， 对对对， 出来的效果特别好。 对对对，刚主持人正好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主持人一个问题，就是选牛奶，因为很多人就很多消费者来也问我们，哎，怎么选牛奶，因为其实现在商场啊包括超市这个琳琅满目的产品特别多，都选花眼了，然后就问我们怎么选方法。就像您说刚才牛奶加热，对不对？ 对， 您这个牛奶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是常温的牛奶？ 冰箱里拿出来的， 冰箱就是巴氏奶，对不对？ 对， 其实牛奶是分两种，一个是您看超市里面有的放冰箱里的， 对， 但是有的不用放冰箱里， 对呀， 是吧？这两种奶到底有什么区别呀？放冰箱里的奶叫巴氏奶，它是杀菌温度比较低，所以它活性物质多，所以这种奶您一般看它保质期都比较短， 对， 因为它活性物质多，它容易变质嘛， 大概也就是十来天的样子。 对对，但是这种奶其实我们是不建议您长时间的加热的，因为很多人有一个习惯拿奶锅煮嘛， 对， 煮出上面 那 层奶皮来，觉得特别香， 对 吧？ 对。 但是如果您把巴氏奶煮到那个程度的话，里面的活性物质 就没有了， 比如说乳铁蛋白呀、免疫性蛋白，所以啊，就是这种奶不建议您加热。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凉奶我喝不了，比如说喝完了不舒服，告诉您特别简单的方法啊，您把这奶呀放在玻璃杯或者碗里面，隔一层热水。温热四五十度就完全可以 了， 对对对，既能保留它里面的活性物质，而且还营养健康。 反正我就不喜欢喝热牛奶。 哎呦，你肠胃不错呀！ 哎，这个、 真的是欧洲人才能喝凉奶呢。 哎，这是那个喝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啊， 我觉得那个 冰牛奶的感觉， 我就特别喜欢，就冰的那个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一刻，然后直接喝那个感觉会特别好。 会喝 会喝。 哎，这刚刚这一段我觉得这知识科普的好。 行，咱们这个反正有体也有体验区，然后刚才其实说到的会有一些。 烘焙， 这个 我们也有一些 烘 焙 区， 对，因为像刚才佳琪说他们做一些面包嘛，因为这个北冰洋这个比如面包、 牛奶怎么烘焙呢？ 对对，我们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这个马苏里拉干酪 啊、制作干酪的过程， 对，我们还有这个奶酪片，像您在北京麦当劳吃的就是那个汉堡奶酪加片，是我们生产的，因为我们有麦当劳50%股份嘛，比如说牛奶呀还有这冰淇淋都是我们生产的，所以就是我们有冰淇淋奶浆还有奶酪片，马苏里拉干酪，就是您可以就是带着小朋友来这儿做这个 DIY 的披萨，就拉丝效果特别好那个。 对对对， 我前一段时间发现了一个奶酪的新吃法，因为以前奶酪就像我们可能知道，比如把它切成片儿放在汉堡里边夹着吃。我前两天去超市看到人家是把那个奶酪块切成比较厚的片儿，在小锅上微煎，就是煎完之后那个奶酪又有那个热热的感觉，又香， 对， 哇，吃到口感就觉得吃到嘴里，哎呦，发现了一个新吃法，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这就是会吃的一个人， 真的会吃。 你看我得向你学习，戴燕老师。你看你刚才就是人介绍这么一段，然后我你已经带入。这个就是亲子思维了。我刚才想他，我刚才就是听完半天，哎，这个股份这个50% 对，他还在想了，那以后我们吃麦当劳的时候是不是能打个折？是这意思？ 不行，我觉得听这段的时候得向你学习，得带入亲子的这个主题啊。抱歉，抱歉。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刚才其实介绍了一些，待会儿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补充。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北冰洋毅力，然后来介绍一下这个园区的，我们现在开始体验了一样啊。我们 好， 现在已经到门口了， 带着两位主持人 小朋友 啊，小朋友。 主持人小朋友， 我们现在首先进来之后，我们带着两位去了解一下毅力和北冰洋的历史。 好的， 那么这个毅力呢，它是也历史非常悠久啊。可以，两位主持人可以这个猜一下，它是创建于哪一年？ 你先说，稿件上没有，让他猜一猜。 有没有选项？ 来，给你一个选项。 有。1896，一个，然后1906，1916。 哎呦，还给三个选择呢！ 我给最早的那个1896。 我们晚出生十年了，是1906年。 佳琪，你这一看就是没有猜到这个主持人的心理，就是一般在这种历史悠久的 老字号 厂牌和这个对老字号面前，我们一般都会选最久远的那个年份。 好，看来我没有摸清楚他的逻辑。 好 了， 好嘞， 猜错了啊！这么久远的历史， 对，它是一个百年品牌。然后最早它是在上海创办，然后后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支援北京首都建设、 嗯、 就从上海搬迁到了北京、 嗯、 然后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股份公司、 嗯、 所以它至今为止也是一个国有控股的企业、 嗯、 然后三元呢是属于首农， 对， 那我们北冰洋伊利呢、嗯、是属于一清、 哦、 北京一清啊，我们一清旗下呢除了有伊利北冰洋还有这个红星二锅头、 哦、 星海钢琴、龙辉葡萄酒、 哦、 还有一些玻璃啊、哦、这些等等日化呀等等的品牌。 我又知道老白 都是大家庭 了。老白在想，哟，这又有多少股份呢？哎呦， 合着我就是一个 算账的 财经节目是吧？ 特别好， 没有没有，挺好听。这个就是其实也让我们对北冰洋有一个更充分的一个了解。 对，我们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啊、这边有很多历史上的包装，就是不同年代伊利北冰洋的老的包装纸、 哦嗯，一直也在变化。其实对 对，就是都能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年代的。 一些独特的记忆， 对、 嗯、 啊，就比如说从我们这个建国之后吧，啊，60年代、70年代到90年代，不同年代，所以不同年龄层的人到里边都能找到自己的记忆。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我说一个链接点嘛，你要跟一个是吧，一个60后、70后朋友聊你小的时候印象的北冰洋的瓶子，他可能说不是这样子，是另外一个样子、哦、 对 对， 肯定。 反正现在这个应该也跟就是那个90年代那个就是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玻璃瓶， 对，玻璃瓶那个、 啊、这个玻璃瓶汽水它是这个北冰洋其实它有一段这个历史啊，它是90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 对， 所以它是被这个外资收购了，是到2011年、 嗯、 其实大家印象中北冰洋是消失了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它是这个2011年又重新恢复 重出江湖的， 对、 嗯、 所以它那个年代时候的那个熊就是现在的那个熊， 对， 就比较经典、嗯、而且它这个瓶身上面有两个设计的小特点、 嗯、 就是它的侧面手握的地方呢是磨砂像橘子皮一样的手感、 嗯、 然后在它的侧面的下方有很多凸起的圆点 啊，对， 这个圆点呢它是盲纹、 哦、 盲纹的意思呢是注意瓶口小心划伤的 意思。哎呀，这讲究， 这个我上次带他们有参观的有一位这个盲人朋友，他帮我摸了一下，帮我确认了、嗯啊、 确实如此， 是这个就是这个语言的意思， 厉害厉害厉害。你看，就是我每他一说这个，我就是哎，真的是又 get 新的技能。 哎， 下次如果再跟朋友们就是聚会，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就是 踢球的朋友们， 踢完球、 嗯、 大家就是如果要吃饭聚餐的话，第一件事情不是先上菜，也不是说先点什么酒什么的， 一人先 是先来一瓶 北冰洋， 真的是这样、 嗯， 因为就是补充一下糖分什么的。 嗯、 然后 下次你可以闭着眼睛摸着那个盲文的部分，跟他们说一下。 哎，我这个情形听上去很奇怪啊。 不，但我觉得刚才这个佳琪描述这一段，其实就有点像是说这个瓶身上来就已经做出了一个防伪的很好的一个标识， 对， 对不对？ 对，没错。 嗯、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感知历史的这个状态，其实是我们这个园区的一大部分。 对。 对， 然后我们参观完历史部分，然后会带大家看到这个生产线，这个面包和汽水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嗯， 然后我们目前呢这个厂区正在进行改造，我们会改造完成之后呢会做一个智能化4.0的工厂、 嗯、 就是它是一个黑灯工厂，就没有一个人也可以完成这个生产。然后呢它给咱们的消费者的体验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进入园区的时候你可以定制自己的瓶身的一个包装的图案、 哦、 然后输入到电脑里，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饮料在流水线上在生产，参观结束之后可以拿到自己的饮料。 哦、这个好棒啊。 对， 小朋友说了谁也不许动我的饮料，这是我的， 那这个就是对我得留着。 对, 对吧，一直留着、嗯、 对，这个也目前正在改造，我们相信明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有这个体验了。 对，所以刚才说的其实包括可以吃到一些你们的试吃一些你们的新品、啊、 对，我们这个参观之后啊，接下来就带着两位主持人小朋友到我们这个体验间、 嗯、 制作间里边去自己来动手制作。 哇，太好了。 制作之前啊，因为你们就是刚刚也讲了，我们这个车间里面都是无菌无尘环境， 嗯， 所以咱们也要做一些消毒啊，包括我们佩戴一些鞋套啊、网帽啊、围裙啊， 对对对， 一些消杀的一些工作， 对，洗手、戴帽子、系围巾什么的， 这他们更喜欢了，就更觉得能感受到这个在北冰洋伊利园区当中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是的，他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也算属于生产环节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所以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体验到说刚才你说那个拿着那个浓缩的那个果汁 取汁， 对， 取汁，然后可以去制作 做汽水，北冰洋汽水的体验、 嗯、 然后呢我们可以自己小朋友自己做完的饮料可以让他们来 就比较和自己就平时喝到的有什么区别 啊， 可以有一个比较，然后这个比较的过程中还会告诉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 啊， 它这个原理是什么。 嗯，这太好了，这是好像很生动的一个怎么说呢，学习的课程。 对，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每两位主持人每人做了五个造型的面包、我们面包是可以做不同造型的面包，做完之后我们有这个烘焙老师放入到烤箱里面去烘烤大概20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啊，我们可以品尝一些伊利经典的一些 新品 面包、对， 经典的 经典的或者新品的都有、 啊， 果子啊维生素可以先来尝鲜啊，尝鲜也有一些新品，那么吃饱之后呢，我们等待面包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带着小朋友到我们啊有一个北冰洋伊利乐园啊，有一个公园、就园区内除了体验还有一个公园、这个公园里边呢我们是有都是很多的北冰洋伊利的主题的卡通的元素 OK 啊，有一些体验小朋友最喜欢的，我发现啊小朋友最喜欢里面是有很多小动物、啊，他们就特别喜欢那个小天鹅小孔雀，他们比较喜欢。 这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 对，就是户外的一个区域，咱们刚才体验的那个室内、 都是室内的吗？ 你想在里边这个自己制作的汽水也喝了啊，面包可能也品尝 了一些。刚佳琪也说吃饱了，我在想说 得转一转，得消耗一下， 消消食， 消消食 、 这好，这个好。 转完之后呢，我们这个时候面包自己的面包也烤好了，烤拿到自己面包之后呢，我们园区内呢还有一家这个伊利西餐厅这个呢伊利西餐厅它其实也是有一段历史啊，它呢是咱们北京市的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在1984年的时候创立的、它比这个其他的国际快餐要更早一些，它当时是在这个西单附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听众朋友或者有听说过， 一定 应该会 有 的 有对 啊。然后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伊利西餐厅来恢复所以我们拿完自己的面包，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到园区的餐厅里面去用餐。 哎，那佳琪，那个西餐厅的整个的装潢和那种感觉是也恢复到了当年的那种设计呢，还是说会根据现在伊利园区的一个整体的设计风格来配套？ 我们是主要是以现在的这个 设计风格 反正不管怎么说，看到这个名字就相当于是在老一辈的，就是我们的父母辈，就是提到老莫尔的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一样， 它这都是有记忆、 有记忆和情怀 的。 对， 所以 然后我们两位小朋友体验完之后吃完饭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午的时候就可以再到公园里边去逛一逛，喂喂鱼啊喂喂小动物然后我们在园区的这个乐园户外乐园的中心区有一片大的草坪这个草坪是可以来举办这个草坪婚礼可以做婚纱摄影的拍摄所以两位小朋友将来对吧， 将 来看到这个园区 我们俩就这么快长大了 这么漂亮对吧， 佳琪的这个沉浸式想象 你们这个铺垫的好，还埋一个梗 对，预定好 了，好嘞， 预定好 了，行，我们就这么想好了，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就等于是在这儿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然后 还把自己孩子的未来这个18年后长大 大事都 定 了 对 太好了好了，说到这儿呢还有点时间，我们还要再请请这个张涛来张老师给我们再来介绍我们这个 三元 的这个体验区， 股份有限公司体验区 还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再介绍的吗？ 对，那我们这个参观途中还有一些互动体验项目，因为就是小朋友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动手的互动的一起玩的项目像刚才主持人说了，说可以送牛奶我们还真可以送牛奶，我们有一个互动体验的，前面有一个大屏幕然后骑着送奶车然后比赛比如说两个小朋友看谁送牛奶多，这都是一个互动的，就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玩的一个项目包括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模拟体验的一个牧场我们比如说把奶牛里面这个模型里面放一些这个就是 储奶器 然后我们就让小朋友去体验这个 挤 牛 奶 对这也是一个牧场的体验包括我们在其中一个展馆还有一个跟真的奶牛一样大的一个模型1:1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大因为就是差不多高能有1.9米-2米的样子，因为很高，所以小朋友到那儿可能会去跟他摸摸他比身高而且这头奶牛是一头不会产奶的奶牛 很多小朋友都问他为什么不会查， 这是一头公牛是吗？ 对，一下就道出了、 这个小朋友好聪明，我还没往那儿想，我还想是什么。 一般小朋友都说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假的奶牛，不、 啊、 是产奶、然后为什么是放一头公牛？因为其实这个奶牛界是要拼爹的 哦， 这个牛爸爸的基因非常重要，牛爸爸基因纯正，他后代女儿也就是母牛产奶质量才高。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就是我们摆一头公牛，就是让大家知道这公牛的重要性。 对、就是 我以为待会儿要划分一下区域之后告诉我奶片更好吃。 不对，是要告诉所有的爸爸们，你们一定要靠谱啊，不能关键时候孩子老问爸爸去哪儿了，对吧？好了，这个其实亮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其实、说到现在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这边的应该也是一个牛奶的博物馆啊， 对， 就是把它去当博物馆去参观也好，当成是一个亲子的园区去体验也好，或者是我们回忆自己童年的这么一个有情怀的目的地也好，我觉得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北冰洋，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嘉年华， 综合性的 综合性 的 一个主题的 活动的项目， 一个乐园，对，就不光是说进去，哎，我就可以看看，然后就转转就走了。其实你不光是可以体验，你可以，甚至你刚不是说了吗？咱也这个婚礼都能做，是吧？ 该吃的吃，该买的买， 都综合性的一个体验， 对，而且中餐西餐都行啊，都可以办。 OK， 太棒了，哎。好，说到这儿，今天我们最后请二位各抛出一道题目，因为我们稍后其实会有一个连线的环节，是要拷问我们的听友的一个音乐题的挑战，不妨把今天最后这个题留给你们。 行， 你们二位各提一道题，答对任何一道题都有机会参与我们稍后的连线单元，加上手机号，好吧？ 行，那我们就先让佳琪出一道北冰洋毅力这边的题，好不好？ 好，那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哪位听众知道北冰洋这个橘汁汽水里面的漂浮物和沉淀物啊是什么？ 好， 好，我刚刚听到了，他用了一个词， 对， 对吧？叫 对对， 好， 对， 行、这个算是一个提示了， 是一个提示了。好的， 好，来 这道题，好，接下来有请张涛出这个三元的题。 对，我这题也比较简单啊，就是送分题。 好的， 就是三元食品是隶属于哪个集团？ 好的， 好， 这也是一个两字儿的啊，两个字儿答案， 就是答对两个人任何一道题，其实都会有机会参与我们稍后的挑战。 什么集团， 对 吧？ 你要加手机号。 Okay， 好 的， 最后一人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希望每一位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来我们这儿来去体验和感受的一个理由。如果是只有一个理由的话，你会推荐哪个理由？ 佳琪先说， 佳琪先说吧。 啊，太多了，那选一个， 选一个， 那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园区。家长带小朋友来这个园区，他能够感受到这个烘焙的快乐，能够感受到咱们民族品牌的一个发展复兴的过程，能够增强小朋友的一些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 懂了，果子面包 YYDS， 这个这个有高度，有高度啊！好，然后 来张涛。 对，那我们三元食品虽然是首都老品牌，但我们资历虽然老，但是我们思想很年轻，也及时接受当下的流行新事物，保证奶源的同时，我们也是提供更优质健康的服务。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三元食品啊，关注我们首都奶科普馆，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家人来参观啊。 是，我觉得时间也特别好，反正周六周日我们就一天去一地儿，是吧？基本上我觉得两个地方都全都可以看到了。 对，没错，而且我们两个地方其实离得 很近， 对。 就时间规划的好，一天其实也来 可以上午来三元，下午去北冰洋。 对，没错。 而且他们也说了嘛，就是像毅力这边有一个草坪，然后包括很多是适合户外的，那就期待春暖花开，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大家相约毅力，相约三元。 对，他你这个规划特别好，上午去先三元这儿先看一看啊，然后呢差不多了，然后 到下午去吃点面包，喝点汽水， 赶上西餐厅吃点东西，哎，回家了。好了，谢谢两位，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介绍这么精彩的园区，期待我们真的有一天啊，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去玩，好吗？ 好的，谢谢主持人， 谢谢，拜拜，下回见， 别忘了继续可以把刚才两个道题的答案加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九七四最王牌，我们稍后挑选一位进入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下一时段的连线哈， 待会见。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你在这忙活什么呢？这个 这不是忙着送客人吗？把我们的客人先送走之后，开始我们六点到七点档的娱乐最王牌。 大家如果看直播就会看到刚才这个有一句这个现在大家说的比较多的话，叫什么？一痛操作猛如虎。 哎呦，你的一句把我吓坏了，我差点从一个有生命体征变成没有生命体征的。 哎，没有哈，这个也挺好。我们都在忙这个直播的事情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言归正传了啊。刚才我们其实是有一段特别的安排，在今天的冬至的这一天呢，带大家算是怀念了童年，然后我们也期待说将来有这样的亲子的行程可以去安排。 是，到时候会邀请大家去感受一下，不管是北冰洋的毅力园区，还是三元的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园区， 是 都会有这种娱乐呀加 DIY 呀以及教育为主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活动项目的体验感。 是，放心，我们要真要去的体验的话，一定带着大家。 对 啊，这事儿不会我们自己去悄摸去不告诉你们的。 哎，听广播都有份儿。 好嘞，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连线吧。 好，邀请这位朋友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连线线上。你好 ，Hello， 你好， 哎 ，Hello，Fabulous， 是你吧？ 嗨， 啊，是， 哎呀，很高兴我们这今天能够在冬至这样一天去做连线。吃饺子了吗？ 还没到家呢，估计啊。 哎，有可能早上中午就吃了呢。 吃饺子了吗？ 没呢， 没呢。如果想吃的话，吃什么馅儿的？ 韭菜馅的 可以。哎，我们家人都不太敢吃韭菜馅，因 为 韭菜有的时候不好消化。 好吃啊， 是好吃啊，就是韭菜搭配鸡蛋呀，或者三鲜的呀，它特别能够提味儿。 哎呀，行了， 可以了哈， 不管什么馅的，反正吃了就好啊。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时间，你刚刚答对了是吧？就是他答对了， 对，他答对了，是首农集团啊，同时还答出了这个橘蓉。 哦， 其实它是橘子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就是橘子熬出来的一个橘子汁儿， 对 吧？ 很认真。在听了，哎，你旁边那个是不是还开着一个 radio？ 可以把它稍微关小点声音，或者关掉啊。好，那我们开始答题了。三道音乐题，从第一题开始。 好，请听好歌词哈，就放爱情一个假期，流浪到哪里呢 ？A. 东京 ，B. 巴黎。 东京还是巴黎？ 就放爱情一个假期，流浪到请选择 巴黎。 哎， 你把调给它哼出来。 答对了， 对的。 来第二题。 好，第二题。太，你唱吧。来，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 A 冲动 ，B 念头。 这很简单吧？ 请选择 Fabulous。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 是冲动还是念头？ 冲动， 你在提问吗？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冲动， 念头。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 你的 喜 怒 哀愁。 这一唱到歌词里面就发现有些词儿不太适合了，是吧？ 对，你什么了我哒哒哒哒，又忘词了。好了，第三题来。 最后道题了，我们俩都不太会唱这个歌，有点模糊了啊，这个记忆。黄义达的一首歌，歌词里面说一封信，一件旧的什么衣 ？A. 冲锋衣 ，B. 毛线衣，请选择。 毛线衣， 感觉更有温度是吗？ 听一下是不是？也是啊，一封信再加一件旧的冲锋衣，这个感觉就不太对了。 对，跟我一起去爬山。 好了，恭喜！ 哎，还没有问 Fabulous 怎么称呼你啊？这是你的一个微信的名字，那您贵姓？ 啊，我姓张。 啊， 姓张。 姓张还是姜？ 张。 哦，好，小张。OK。 小张啊。明明咱们可以叫人那个特别这个 洋气的名字 Fabulous， 突然一下变小张了。行了，不管是怎么称呼，但是今天很高兴啊，我觉得在冬至这一天，我们家人的温暖的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啊，然后呢可以让你从刚才三首歌里面选一首，你会选哪首？ 有萧亚轩的放爱情一个假，张信哲的太想爱你，以及黄义达显微镜下的爱情，请选择。 有没有？ 就最后一个吧。 显微镜下的爱情。 哦，看来他更喜欢黄义达的歌。 哦，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 没有什么理由。 你看，特别简单的，我猜他是90后啊。他说没有什么理由。 那你好了，先不说想听这首歌的理由，你有什么祝福要送出吗？ 今天是冬至，看看想有什么祝福送给谁呢？我们替你传达。 祝大家冬至快乐。 嗯，好，祝大家冬至快乐。嗯， 也祝你一切都好。啊， 好， 我们就来听这首黄义达的《显微镜下的爱情》。 好，谢谢小张，也祝你冬至快乐。 啊，别忘了吃饺子，拜拜。 拜拜。 好的，拜拜。 哎。 滴答滴，听天空在哭泣，洗掉了一些梦，埋葬在城市里。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延续。迁就的冒险衣，谁是谁的纪念品，拿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 很久没有听黄义达的歌了，但是听了这首歌我就更想念他的那首 那女孩对我说， 然后按我们这个就是在聊天室里面的这个张大人，我们的这个编辑说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想、想他一次，那女孩对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这个梗啊，这个梗啊， 调皮了，调皮了。 好了，这是黄义达的《显微镜下的爱情》，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哈，听了上一小时的一个直播的采访一个段落之后，还特别积极的来参与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的互动。 嗯，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娱乐最王牌》， 我们正在聊的是你身边的气氛担当，有可能是一个人，有可能呢是 一瓶汽水 啊。对啊，一瓶汽，这口音是怎么了？ 就是感觉你们上一个小时聊到了跟踢球的朋友，然后呢踢完球运动完之后，大家吃饭之前先干一瓶汽水。 我们这球队没有这个口音的人啊，汽水啊，是哪里的啊？ 不，说实话，那个瞬间会觉得你们很像一群大男孩。 我们就是啊， 老男孩。 联络我们的方式是可以微信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七四醉王牌。 是，刚才呢也有一些听友像樱桃小熊啊一些朋友就问了，请问刚才那个北冰洋体验店在哪儿啊？稍后呢我会慢慢的小慢手回复给大家。大家如果在应该刚问了一下张涛还有这个佳琪，明年吧，明年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 真的会邀请大家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是因为最近呢，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防控，对，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能说打消这个念头，先攒着这个愿望， 对， 等到这个真的时机成熟。可以大家自己去约，我们也可以组织。 对，这个时候呢，也请大家会多多关注我们的一些线下活动。等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出动了，我们就走起。 你知道，你一说这个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心都暖了。虽然现在才是冬至啊，这还没过年呢，但是就想着明年春天花会开的场景了。 还有，也就不到十天，我们就要告别2021了，确实离春天也不远了。 在我们就是行色匆匆了一年之后，有可能我们会遗憾啊，这一年过得很快。但是人们总是这样，就是很快又会乐观的去盼望着明年的到来， 对， 去拥抱新的一年，期盼着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活动，甚至有可能有一天我还去北京银行这个体验一下呢。 对，希望北京银行给你小额贷一下。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怎么我就得去小额贷了？ 对啊，你小额贷完之后， 人家是对吧？ 带着我们、 这个、企业的这种啊、哦，明白了，你就是盼着我在这儿有一个企业呗。 哎，对，就是你从这个哈，这个先从项目团队到工作室，再从工作室到大的、 厂 牌， 绕不回来了吧？ 绕不回来了， 反正就得先把我说的得辞职了再说，是吧？啊，好了，今天这个虽然是个星期二，但是呢，今天我们有这个复古音乐派对的这个主题，这样前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怀旧的这种介绍啊，不管是我们说到北冰洋也好，说到三元也好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前面听的这首歌也是回忆杀黄义达啊，这也是现在很难你再听到他有新歌或者新的作品的一位歌手了。 但是那首《那女孩对我说》不也是因为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一下子因为副歌的段落火了？ 是的， 所以很多人说，哎，这个歌手是谁呀、翻回头来去听他的之前的很多作品。 对，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到气氛担当，有的时候你要说真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必须有一个条件是热爱生活的。 哎， 所以今天我必须得说说我的搭档。你看今天前面这个，在前面的这个环节里面啊，各种连珠炮式的提问、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能量的 power 的人，很有劲儿的人。 power 就是他希望说生活里面的很多的体验自己是能够亲历的。 嗯， 那你会在临近新年的时候给家里面装一棵树什么的吗？就是他有的人会比如说把家里面就布置一下， 明白？给他弄点什么小球球啊，小星星啊，放上一点小袜子，我有这个念头。但是我 小袜子 大袜子、装礼物的、 小袜子就算了啊。 对， 然后 但是我后来想了想，我用到农历的到这个阳历的2月份也就差不多了，然后我把它放哪儿呢？又没有储藏室。后来我把这念头打消了、就准备买一个小小的放在这个窗口上的一棵小树。 但是你真的就是你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就会有一个气氛，所以我说气氛担当有的时候会是一个物件， 对、 是一个东西， 是的， 哪怕是一盏灯。对， 所以今天我们聊聊气氛担当，不管它是人还是一件小事情啊、或者一个小物品，都欢迎你来通过我们的974醉王牌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来聊聊互动互动。 当然音乐依然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那我们娱乐醉王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特别不经意的去推起一首歌的时候，希望这首歌和你现在的心境啊，也许未必是心态的相符，但是至少能够默默的悄悄的去来到你的内心，跟你的回忆说了一声你好。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的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回忆这段经历，他会一直长久的记忆下去。 对，因为你跟他说什么他可能都忘了，将来他就记着我做过一个东西，是一个什么牌子什么的。 对， 对， 就是我自己做的给自己的汽水，永远不能喝、 啊、 过期了 啊。还有一个就是用小黄人的声音说话的姐姐啊、 哎、 叫你姐姐呢，嘿 姐姐 这一听就 跑天津去 了，麻花味出来了。对，所以你看音乐其实也是一样的，就那天晚上我们看 Westlife 那个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歌可能你都忘了、嗯、但是你 的嘴能跟着唱下来、 那个、对，那个感觉是在的，所以它就会在你的记忆里一直没有褪色。这是 Westlife 翻唱80年代的这个金曲 Uptown Girl。歌就属于气氛担当的歌啊，虽然我们马上这一段就先结束了，稍后你的气氛担当娱乐做王牌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人，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ing Together。 再渺小的星光，也有属于它的光芒；再弱小的蓓蕾，终有一天会绽放。坚定彼此目光，别低估你我的能量。梦想会在。不经意间张开翅膀，我们所有付出终有一天会发光，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会不着，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目光，点亮梦想，在未来我们尽情绽放，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束光芒，那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别灰心，别轻易

学不会拥抱，学不会热闹。Oh baby， 还好这首歌不是接在前面陈奕迅那首歌后面的，我的这是伤口撒盐，人家说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然后这边甜蜜的对唱陪我好不好、 啊、对、哦、这甜的有点齁的一首歌啊， 嗯， 叫陪我好不好， 来自张志成和陈嘉欣的合作、嗯、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开始变成了晒饺子的斗图， 又开始了， 什么皮蛋臭豆腐馅儿的， 哎呀呵， 什么韭菜鸡蛋馅儿的，哎呀，我发现北方人哈、啊，在特定的这个节气也好啊，节日也好，还是一定要有饺子撑场面的， 就是到处都是就是饺子， 嗯，饺子横行霸道的一天哈、 啊，反正得吃顶了，就是烤，反正有时候会数数嘛，你看小的时候就说、嗯、哎你得吃够几个几个啊， 嗯， 今天你煮了这么一锅饺子，你差不多得小的时候能吃个十几个， 差不多 对吧， 这个饭量怎么也得带男孩吃个十来个饺子吧， 现在呢就是、嗯、是吧，这么一份儿，你说这去出去吃的话点这么一份儿，差不多也就十七八个， 可是一份儿的话二十个那得有小四两了吧，基本上来说现在出去按两来点，不是按一份儿有多少个， 就赶着那个饺子好不好吃吧，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家包的那个饺子啊， 嗯， 你其实我个人觉得那就是一个家的味道，它可能没有你外边点的那个那么香， 嗯， 当然这可能是我们家的做的问题啊， 啊哈， 但有的人那个饺子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香， 像我们家其实 油特大， 我觉得我们家就有的人是那种馅料是经过了比如你炒制的或者已经是加过调味料的、嗯、像我们家里面包饺子那个饺子里边就是有点盐，然后但是有一样的调味料是一定要加，就是花椒油、 哦、 就是花椒一定是现榨完之后、嗯、把那个花椒沥掉之后把那个花椒油倒在那个整个那一盆馅儿里边，等于让它这个花椒油给整个的这个生的馅料去增香的过程。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以前我们一嘉宾是青岛人， 啊 人就聊他们青岛人他妈做那个大馅儿的饺子，就是里面那个 人家是要加海货的 虾仁儿， 对、 啊、 不光是虾仁 鲅鱼饺子， 对对鲅鱼馅饺子、啊、然后或者会加那个扇贝的贝类进去就会很香， 别说别说了 还说 怎么又说不聊饺子，怎么又聊到饺子， 这不是因为冬至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冬至这样一个很寒冷的冬天当中的这个节气这一天、 嗯、 能够吃上你喜欢的口味的饺子， 所以说饺子其实就是我们家庭聚会的气氛担当啊、 嗯、 今天也聊气氛担当的事，欢迎各位继续互动。那我们再说到呢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会再一次上演了啊、 嗯，音乐会的上下半场呢，将分别是由中国原创歌剧选段、西洋歌剧选段两个板块组成。上半场当中呢，将给观众带来歌剧《长征》《马纳斯》《萧红》《红色娘子军》当中脍炙人口的曲段。然后下半场呢，更是囊括来自于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欧洲歌剧的重镇作品。 嗯，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说到气氛担当，就必须得说是有一个就是游戏啊，这真的是，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大家在一块儿，男孩们凑在一块儿啊，当开始有电子游戏这么一件事儿的时候，那这个屋子就是一定谁家先有了一个红白机，那这个屋子就变成整个小区里最吵的一间屋子。那个声音是此起彼伏，叫嚷着打，然后打起来了。 哎，那你说红白机它一共就有两个操作手柄，对吧？顶多也就允许俩人一起玩，那怎么办呢？小孩子在一块儿， 这很简单啊， 轮着来。 对啊，你比如说超级玛丽，你输了你下呗，你玩完了你就让位，对吧？魂斗罗也是，就轮着玩呗。一直到后面呢，这个游戏也就更迭，要有更就是迭代嘛。后面就玩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叫就是黑金刚，就是再往后，不同的品类的，就是数位的变化，其实游戏的等级也越来越高。等他玩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说啊，昨天我们聊新世界的门，打开了一扇门，然后你就有更多的玩法。对战的 R 一直到电脑类的游戏出现啊 RPG 的游戏啊等等等等，就是它就变成男孩子的天堂。 哎，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正好说聊游戏的事儿。你看那会儿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有一些关底你打不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些什么小视频啊，或者在一些网上搜索一下一些大神们的一个通关秘籍。 就那个时候也有啊？ 那个时候有吗？你们怎么知道呢？ 就是对，在互联网的时代就有 没有？不，那会儿有也有了是吗？ 比如说你玩一个仙剑啊，打个比方说，它肯定会有一些公关秘籍嘛。 那红白机那会儿的时候，毕竟网络没有那么发达，你只能在家自个儿闷声的玩，然后跟周围小伙伴去问一下，哎，你们怎么打过这一关的？那怎么办呢？有一些特别 纯靠，就是身边也有一些大神啊，就是你玩的好的孩子 带带 摸索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后面有杂志啊，有一些电子杂志，其实会有一些，我就记得我也买过一些，就是会教你一些什么秘籍之类的。 所以才会有慢慢的这个什么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A B B A， 对，然后 B A B A， 当时不传说那个魂斗罗里面有个什么水下八关吗？ 嗯哼， 对，后来就是很多人就一定要试，在就是那是第几关来着，不停要跳过那个就是打 boss， 然后去转身要回来，然后玩的真的一直到你的青春都已经散场了， 那个游戏还没玩完， 这个水下八关到哪里？后来发现真的有这个水下八关， 嗯哼， 就真的后面有人就专门把这些事情拿出来告诉大家， 嗯， 其实有，但是它不是你在那个正版的那个魂斗罗一能玩出来的，它必须得是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什么游戏， 明白， 就是里面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关卡。 了解，所以你看二三十年前的时候，红白机是所谓的当时的孩子们的一个氛围组担当， 嗯， 现在其实你会去到一些。比方说我上次看到一个红白机的地方是在一家小影楼， 哦， 就是那种快照品牌的一家影楼，它居然放在了一个比如说化妆镜的旁边，就是放了一个红白机一个电视。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玩，当时我没想照相，我都进去绕了一圈，然后特意坐在那个红白机面前摆弄摆弄。 现在这就特别多嘛，包括那种小的那种街机的那种复刻什么的，就很多。哎呀，一说到这儿回忆满满，包括玩这个实况足球，那真的是男生们的那个气氛啊，进了一个球之后，就自己要跟着那个里面的解说在那喊，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好，明年马上就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让你们好好的再感受一下。 对，我们一起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好嘞，好嘞， 好 嘞。 好吧，我们今天是个次元壁啊，要分享的歌是吉格俊逸为英雄联盟手游职业赛事演唱的主题曲 Take My Hand。啊，现在你看这些手游实在是太厉害了，把一个又一个的大牌的歌手也好啊 ，OST 的一些女歌手也好，都请来了。所以这首歌呢，也是战队进场场景的专属音乐， 很有气氛。 对，很有气氛。所以歌曲表达的是电竞选手们要站在赛场的中央，在聚光灯下面为自己证明。 对，而且今天看到一个事儿，说英雄联盟要推出一个免费改名的一个活动，就是玩家可以改自己的这个游戏的昵称了。 哦， 就是啊，之前不能改吗？ 之前是不是只有一个所谓的 ID？就是你不能改名，就像比如我们现在聊天室里边，如果不改名的话，就是用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是不是？它是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你定了一个名字之后，就一般是 再也不能改的了。 对，你确定这个名称了吗？ 哦， 然后你那时候因为你刚开始玩这个游戏，可能年纪还小，所以起的那个名字呢，都是那种 阿猫阿狗。 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狂拽酷帅的那种。你是起的什么 阿猫阿狗？很幼稚吗？ 对，然后呢，现在一想，能改名，就发现太好了，改一个正常点的。 对，但话说回来，说是玩家自主改名不应该是系统自带的标配吗？怎么还成为一种福利了呢？就是你原本应该给用户，给这个游戏玩家的，你现在变成一种福利反馈的时候，好像大家并不买账。 不管怎么说啊，我们打破次元壁的最终的目的还是音乐，通过音乐来感受。 好，来感受一下吉克隽逸这首 Take My Hand， 听着我感受一下站在舞台中央的感觉。 三二一，深呼吸，调整你的表情，看清我主导这场 show， 在一定想象力，致命的杀伤力，镜头也不做我的 一起就会感受那座位。Take the chance， 为自己命名，登上这皇位。我很自信，随意点没客气，反正你没几个步骤。爱哭的别靠近，胆小的坐面前，很怕你最终会出丑。Yes I wanna, Yes I gotta, Yes I did it, You know I'm crazy girl。林江他在等我签名，我就是头号，我击败了一些对手，招式完全够用，下一波全在走。Break down没抓过，简直是痛着手。Turn it up 在节奏，谁来接管街头？就那座位 Take the chance， 为自己命名，登上这皇位。 Take my hand， 胜利的堡垒由我来捍卫。 Take the chance， 谁与我敌对，倒影的干脆。 Take my hand。 吉克隽逸呢，就是很擅长演绎这种歌曲，就是这种有力道的歌。 嗯， 他呢，其实无论从嗓音的条件，还有他长期以来习惯的音乐表达的方式，都让他对这样的类型的音乐的诠释呢，就是游刃有余。 哎，把你刚刚递给我那个词 powerful, powerful 转递给他。 OK，你也不唱。有机会你们可以同台试一试， 我们俩 PK 一下游戏是吧？看看， 就是看看你是怎么在他旁边站着显得这么白的。 哎。 娱乐圈王牌，看到有人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发图片啊，我就忍着不想点开这个细看，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发现，他吃的这个牛肉火锅是应该不是北京的那种，就是 打边炉， 不是， 嗯， 他应该是在滚滚，应该是在贵州吧？ 哦， 在贵州， 不过确实， 你看他这个牛肉火锅， 嗯， 他这个汤是那种番茄的，对不对？ 啊，番茄底汤，感觉有点泛着西红柿 的 那个红的感觉，是吗？ 旁边放的都是一点一点的这个牛肉啊。 你要知道这个，其实这样啊，老白，冬至这一天的时候，北方人可能吃饺子，南方人又是汤圆啊，又是火锅啊。 别说了，别说了。 对对啊，这是人在节气上的不同的选择和一个饮食习惯。 反正无论吃什么，大家开心就好，对吧？团圆就好，温暖就好。 也祝愿所有赶路的人，祝愿所有在这个城市当中辛苦打拼的人。我们可能是无名的人，但是我们一年到头也应该好好的过节了。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北京的呼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山往高处走， 孩子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性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平凡的，犹如我们，只是就是时间的尘埃。 嗯， 有点矫情这话说的，但是确实如此。你不觉得吗？ 嗯， 尽管有的时候哎觉得自己好像很优秀，但是你总有被别人当成是那谁那谁的时候。 嗯， 对吧？ 没有名字，没有姓名， 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认识你嘛。 嗯、 你那谁，那谁谁谁，对吧？ 嗯， 想不起来你是谁，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就可能你看完这一部电影之后，就会有特别深刻的感受。 对，刚刚老白说的是《雄狮少年》，但我是因为还没有看这个动画影片，但只是单纯听里面这首主题歌，还有最近在网上疯转的关于这个无名的人的一些视频，它其实里面都是有很多生活当中普通人他们的点滴的辛苦、心酸，甚至让人觉得很心疼的一些画面集锦而成。但你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好像从哪里积蓄到了一些力量，就有这么多人都在努力的向生活更好的一面去不断的努力拼搏，然后更加的去证明自己，其实你就会觉得自己也是积蓄到了一些力量的。 倒是不要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并不是说每一次都可以咸鱼翻身了，可以逆袭啊。 嗯， 有时候放过自己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是 对吧？就是就像毛不易的名字一样，我觉得他就特别适合或擅长演唱这种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就是平平凡凡。 对，然后也许你的意料的人生和你现在的处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一定要让自己放轻松， 对， 接受自己。 嗯，一个是跟自己自洽，另外呢也是即便普通啊，即便那么的无名，寂寂无名，但是依然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是负累，相爱似受罪， 啦，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是一个翻唱版本的《偏偏喜欢你》，偏偏黑凤梨。 哎，黑凤梨的故事还在延续。就是啊，黑凤梨以及偏偏黑凤梨。 对，让我们一起做啊、自己和身边的那小太阳。 又来，上次就有听友说了这一句小太阳，差点在开车路上方向盘都打偏了。 这么咱们一放那广东话的歌，必须得 Q 这么一句，让大家知道是在听我们的节目。 就是来年的时候，希望有机会能去两广地区走一走哈、啊，把你的这个普通话和这个不是不普通话粤语广东话好好的锻炼和学习一下。 来年想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嗯，又开始制定一些 flag 了吗？ 先把年底的这些事儿忙完吧。 哎，我们在这个周末还有很多的活动哈，不光是我们的可爱的玩具反斗城缤纷玩具节、邀请大家会继续的领券，我们这个周五还真有线下的活动等待大家呢。 哎呦，这么快就抛梗了。 我抛梗这不还先是打这个 question 还没有 answer 吗？ Okay, 就到明天我们再来揭晓答案啊。 行， 但是明天呢、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抢券抢券抢券，明天早晨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 是的啊，也期待大家在这个年末岁尾的时候，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找到一份你心爱的礼物，能够带给你一种小小的安全感和开心的感觉， 点亮你生命的氛围灯。那我们就在最后的这样子 BGM 里面结束节目，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中国歌曲榜榜，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拜拜， 拜拜。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金纺国际，您的安全防护管家，公司销售各类防疫用品，并提供个性化口罩定制业务。欢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咨询订购，联系电话010-6581-5193。国企出品，品质保障，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